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，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小小的闪电，犹如细细浓浓的闪电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项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小小的闪电，由于细细浓浓的闪电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项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由于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场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我又来到你门前，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，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各位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施孝荣的《拜访春天》。60年代开始，从台湾很多大专院校传来悠扬的歌声，很多大学生都是背着一把吉他创作歌曲，自弹自唱。金韵奖歌唱比赛也是掀起了校园民谣的最高潮，当时演唱《拜访春天》的施孝荣是拿下了第二届金韵奖的冠军。他回忆起当时民谣朗朗上口的情况，也笑说如果民歌手演唱有酬劳的话，其实应该分一半给台下的观众，因为台下观众唱的比台上歌手还要热烈。继续来听 SHE 紫藤花。 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，因为还留下梦境。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，不信谁无情。会 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紫藤花。紫藤花的花语大概是说对待爱情为情而生，为爱而死，一种沉迷的爱吧。 SHE 把紫藤花的花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了。紫藤花除了具有观赏性，还具有环保的价值，因为它对空气当中的灰尘有吸附能力，在绿化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了。让我们觉得哎，好像它在美的同时又多了一些高雅的气质，会不会这样觉得。再来听到 Beyond 乐队《海阔天空》。 今天我寒夜里和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，你与我可会变？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

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 回到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这是来自阿桑温柔的慈悲。很多人觉得阿桑的声音总是带着浅浅的忧伤，刚出道的时候身上背负着房贷车贷，也是母亲的经济支柱，但是从不含苦，后来患了癌症也是把大家都蒙在鼓里，不愿意让朋友为他担心，等到病逝很多人才知道这样的噩耗。再来听到 Ten 专属天使。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，人们如春浓墨，让你善心善良，只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，小小的手掌在前方，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心上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，小小的手掌大大的力量，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，谁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，是我

歌手蔡幸娟是来自台湾，她14岁出道，1981年她陆续推出了像《乡村路上》《小百合》《雨天的约会》等等专辑，张张卖座，成为年度销售成绩最优的新人。当年在乐坛还有“小邓丽君”之称。那1995年邓丽君去世，小邓丽君蔡幸娟受邀参加了多场邓丽君的追悼晚会，而且演唱了邓丽君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再来，这首歌由林夕作词，陈奕迅演唱，收录在2007年陈奕迅的专辑《认了吧》当中，《月黑风高》。 月黑风高，慢摇在计程车，雨点打不断的路给蒙蔽。我想那司机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。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天，一整顿大家扫地才休息。如果能多挣几个钱，让儿子上大学。没关系，他还说没关系，贷款也没有问题，只要下一代了不起。下一代我们在唉声叹气，在找着礼物呢为例。想不到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又想去哪里，越懂得光越不满意，越喜欢回忆。走千万公里，忘记了目的。他笑着说，从来没念过诗，只懂得出卖劳力求行息，所以才希望他儿子将来能心仪有出息。他说已经大年纪，开着车至少有一点麻痹没问题。后天有一生做儿子，每次想到这里就欢喜。他还说在市里也不要穿的市里，否则怎去毕业典礼。下一代我们在唉声叹气，在找着礼物呢为你。想不到为什么会在这里，越想去哪里，越懂得多越不满意，越喜欢回忆。看到了背影看不到自己，路盘也懂怀疑，一直走千万公里，忘记了目的。

试着相爱承诺的话，问自己快乐吗？只是因为爱他，直到黯然心碎，才知心乱如麻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，没有人多潇洒，爱好像燃烧的火花，会随时间升华。 这首歌是来自华语天后蔡依林，你快乐吗？蔡依林曾经说啊，自己不是王菲这类型的天才，而是地才，她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靠一步步努力拼出来的。虽然大家都说蔡依林只是地才的本质，不过她仍然在不断的努力往传奇之路迈进。当然你可以不喜欢她，但是你不能够不佩服她认真努力。再来，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草蜢的《忘情385》，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我。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再